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请听七七三恐怖系列招魂。下午，强烈的阳光在湖面上洒满了碎银，一只小木船仿佛在镜子上移动，舒子银半躺在船头，露在短裙外的两腿已经被晒得有些发红。红雨熟练地摇着双橹，每摇动一次，他双臂上凸起的肌肉便在阳光下一闪一闪的。他感到自己从未这样年轻过。刚才，当舒子银坐在岛边的沙滩椅上，提出要去远处的那座荒岛上看看的时候，红鱼便立即想到了这只带橹的木船。近来没时间打高尔夫球了，他感到身子有点发僵，摇摇橹正好活动活动。当然，另一个不太明晰的想法是，摇橹而去正好显示他的活力，因为长期打高尔夫球已经让他的体型好了许多，中年以后凸起的肚子正在一点一点地扁平下去。他周围的人都认为，没有人会相信他已经是50岁了。舒子银跳上木船的时候，他以为红鱼会叫武刚摇橹的。到这岛上以后，他已经熟悉了红鱼支配人的习惯，即使是在用餐的时候，也有雪花或另外的女佣恭恭敬敬地站在餐桌旁替他换碟子或者是斟酒什么的。他没想到红鱼会干摇橹这种力气活。武刚在清理别墅，我叫他把每一个房间每一个角落都查一遍，看有没有可疑的痕迹。说着，红鱼试了试橹，轻轻地挑起两朵水花，然后说：怎么，你不相信我会干这个？告诉你吧，这世上的力气活啊，我可干过不少。干搬运，把200多斤的麻袋背上火车，每天扛过的重量不低于8吨、10吨。啊，你想不到吧？红鱼的话让舒子银略略有点吃惊，他没有像小姑娘那样说出你骗人的天真话来，因为他深知这世上的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属于他自己的命运。这种个人的沧桑史和天上的风云聚会一样不可估量，也难以预测。自见到红鱼以来，正是他身上的这种东西使他的好奇心受到了强烈的牵引。舒子银望着正在摇橹的红鱼说：我能想到。红鱼愣了一下，仿佛受到了什么鼓舞似的，干脆脱掉了衬衣，赤着上身摇起橹来。晃荡的湖水和舒子银的面容在他的眼前上下波动， 他恍然感到自己已经成了美国西部片中的一个角色，而按照这种电影的逻辑，接下来的镜头应该是拥抱、接吻和谋杀。红鱼的嘴角有了一种多年都没有过的顽皮的笑意。舒子银不经意地说：“你在想什么呢？”红鱼猛地回过神来说：“啊，没想什么。”他有点尴尬地说：“啊，你看，岛快到了。”这是一座芦苇起伏的小岛，可能是受到船来的惊动吧，一群白鹭扑棱棱地飞了起来。在别墅远望他们的时候，只是一些黑点儿，而现在舒子鱼看清了他们的长腿和红红的嘴壳。木船一直撞进了水边的芦苇丛，在船底搁浅之后，红鱼挽上裤管，便捷地下了船，回头想接应舒子银的时候，他已经同时站在了浅水中，白色短裙上已溅上了不少泥水。舒子银有些后悔地说：“哎，我该换上牛仔短裤再出来。”“ 哎，该怪我，你看，是我忘了提醒你了。” 红鱼刚说出这句主动承担责任的话，突然有水点儿对他满头满脸地浇过来。他抹了一下眼睛，看见舒子银正弯腰向他浇水，他笑着，完全是一副小孩子打水仗的神态。顿时，红鱼升起了一种非常开心的感觉，他往后退了一步，正要应战，而舒子银已经站直了身子，非常惶恐地望着他说：“ 哎呀，哎呀，对不起，对不起，你看我昏头了。” 舒子银这种瞬间的变化，像一面镜子。红鱼看见了自己，已经不可能成为他的伙伴，因为自己是他的长辈。这个女子在大自然中无法控制的青春迸发，在她的面前只能像火光一闪就熄灭了。红鱼抹了抹脸上的水珠，平静地说：“ 哎，没关系。” 她感到心里的某个地方隐隐地痛了一下。他们向岸上走去，在比人高得多的芦苇荡里边，人在其中犹如前行的影子。不一会儿，红鱼便发现只有自己一个人了。子银，子银，他高声叫，结果子银就在离得很近的地方高声应答，于是他们拨开芦苇的遮挡，汇合在一起。就这样，他们失去了方向，在仿佛无边无际的芦苇荡中穿行了很久，而前面又出现亮晶晶的浅水滩了。他们原想到岛上某个高处去看看，结果又转向了水边。舒子银咯咯地笑起来，在一小块空地上坐下来说：“这也挺不错的嘛。”红鱼也就地坐下，望望周围，仿佛置身茂密的林中。舒子云的坐态慢慢变成了半躺，他伸直双腿，头向后仰，长头发垂到地面，这简直是一幅画。太阳已经西斜，芦苇的阴影涂抹在这片空地上。红鱼的心突然猛跳了几下。芦苇荡，他曾经魂牵梦萦的地方。那年他刚19岁，和一个同龄的女孩 面对面站在一起。那是在一条陌生的河边，女孩突然在芦苇丛中停下了脚步，满脸通红地望着他说：我让你看看我。说完便开始解他的衣扣。他们相识很久了，而这一次他停下脚步站在他面前，时间也停了下来，空气凝固，除了他光滑的肌肤，世间万物已不复存在。他拥抱了她，这个神秘的女子只允许他抚摸她的背部，直到远处的脚步声将周围的景物重新显形，他们才从梦中醒过来。怎么又在想你公司的事了吗？舒子吟的问话仿佛把他从前世拉回了，摇了摇头，眼光一点也不回避地盯着舒子吟的眼睛。他想，从今生一直抵达前世。然而那眼睛闪开了，他转头往水滩边看，突然舒子莹惊叫着说： 啊，那什么呀？ 红雨抬眼看去，在浅水滩的芦苇脚下，一根一尺多长的骨头搁浅在那儿，直觉告诉他那是一根人的腿骨。他们跑过去，红鱼用脚尖碰了碰那骨头，确实是人的遗骨。他感到身上升起了一股凉气。啊，这湖里啊，每年都有人淹死。红鱼尽量镇静地对舒子吟解释着，湖水太深，有的人呢就一直没有能够打捞上来，这可能是很久以前的遗骨了。 那这会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 舒子吟盯着那遗骨自言自语。这时候他们共同的想法，该去找他们的小船返回了，因为太阳正在一点一点地落下去。夜里十二点，卢老头围着别墅做了第一次巡视。自从主人要他白天睡觉晚上守护以后，他就成了夜猫子。别墅周围以前铺有一条碎石小径，由于一年多来这里没有住人了，小径已经长出了很多杂草，这使人夜里走路有点绊脚。花园也是被杂草严重的侵犯。以前别墅正面一大片都是草丛和花木，但卢老头一个人只保护住了鱼池一带，还算得上是花园的模样。在这个岛上最强大的东西就是那些杂草和乱七八糟的灌木了，它们仿佛吹一阵风就能长高一大截似的。陆老头不禁怀念起那两只猛犬了。这两只马斯蒂夫犬，一只叫大虎，一只叫二虎。以前有他们在的时候，陆老头从来都是可以放心睡觉的。由于怕伤着了来客或者是女佣，这两只猛犬白天都关在花园的一座小屋子里，黄昏时分放出来。卢老头这时候便可以和他们嬉戏了，武刚也常拿上一块肉来逗逗他们，但有时候他将他们喂得过饱，到卢老头按时给他们正餐的时候，他们就看都不看了。奇怪的是，主人的妻子蓝小妮一直很怕这两只猛犬。有一次 大虎向他表示亲热，立起身子来，将前爪搭在他的肩上。大虎200多斤的重量，竟然把红太太推倒在地上了，引得主人对他严厉地训斥了一番。这两只猛犬染病后，是慢慢地死去的。地方上的兽医和警察的警犬训练基地的医生都先后来诊断过，最后是无力回天。这次主人没有新购来猛犬，说明主人这次回别墅不会住得很久，但看出来他纯粹是陪那个远道而来的女子住回别墅来的。主人对这个女子很尊重，罗老头想，这个女子一定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别墅底楼各个窗户的灯光都熄了，罗老头知道底楼右侧的走廊上通向5个房间，现在那里住着个女佣。厨房旁边有一个房间，小胖的厨师就住在那儿，武刚也住底楼。在客厅尽头楼梯的侧面有一道门，那里面是一个套间，很漂亮。武刚在这里也算得上是主人了，之所以住在底楼，是因为他担负着别墅的安全责任。二楼现在是一片漆黑，罗老头站在小径上望了望，他知道现在没有人住在二楼，那是红鱼的母亲于老太太以前住的地方。还有就是客房，现在也没有客人来岛上拜望了。此刻整栋别墅只有3楼主人的卧室和阁楼的百叶窗还有灯光。然而卢老头不理解的是，主人这次带来的女人为什么不跟他住在一起。从前凡是红太太回了城里或没住在岛上的时候，偶尔也会有这种又漂亮又有气质的女人来到别墅，并且直接住进了主人的卧室。这种情况卢老头也是从夜里的灯光推测出来的，不过这种女人都只住一宿便离开。而这一次这个舒小姐就像亲戚一样在这里一直住下了。卢老头围着别墅巡查了一圈，又回到了他的小木屋。此时别墅里仅剩的灯光已全部熄灭了，只有别墅的黑色轮廓坐落在夜色中，他的尖顶对着夜空像铁柱的一样。但愿今天夜里不要发生什么可怕的事儿。陆老头侧耳听听四周，没有任何异样的动静。这个时候陆老头的眼前突然浮现出2张可怕的面孔，这是曾经死在别墅里的那一对游客的脸。陆老头当时推门进去看见的时候，曾经吓得魂飞魄散。陆老头很响地咳了几声嗽，以此来驱散这种回忆。卢老头认为他通宵值守作用不大，因为问题出在别墅的内部。红太太曾经看见过穿黑裙子的女人是出现在楼梯上的，这证明别墅里藏着鬼魂。这次舒小姐在半夜又听见了莫名的哭声，看来那鬼魂在别墅里一直没有离去过。这个时候黑沉沉的湖上传来了快艇的声音，快半夜了，谁会上岛来呢？卢老头拔腿向岸边跑，躲在一棵树后紧张地观望。真有一只快艇靠在了岛边，一大团黑影跌跌撞撞地上了岸。卢老头慢慢地看清楚了，是武刚横抱着一个女人走下船，他将那女人放在地上， 那女人趴在地上痛哭着，声音已经嘶哑了。陆老头心里一惊，他立即跑过去。 吴刚，出什么事了？ 没大事。 吴刚从头到脚水淋淋的，但满嘴的酒气还是让卢老头后退了一步。 刚才说船开翻了。 吴刚指着远处说：“ 不对，不是开翻了，是一股妖风把船给吹翻了，我们都掉在了水里，我抓起了他。” 吴刚看了一眼趴在地上痛哭的女人，继续说：“ 他妹妹找不着了。”啊，淹死人了。 卢老头紧张的心都快跳出来了。在哪儿啊？快快，我陪你开船去找找啊。 吴刚摇摇头。 卢老头，我的水性啊，不比你差，找不着了。我救起他的时候还看见他妹妹的头发在水上浮动了几下呢，等我把船翻过来把他丢上船以后，水面上就没人影了。我在那一带找了很久，水里什么都没有了。你知道那湖心的水有30多米深，谁知道他妹妹啊沉哪儿去了？ 妹妹， 那个女人在地上痛哭，手指抓着地面像要陷进去一样。她很年轻，是个20来岁的女孩，浑身湿透，她的衣服穿得很少，加上在刚才的死里逃生中撕破了不少，现在看上去几乎是赤身裸体。 她谁呀？ 卢老头问。吴刚说： 我们是从犀牛岛过来的，这事你不用管。 需要我去叫主人吗？ 罗老头赶到，人命关天。吴刚突然生了气，吼叫着： 这事你别管，你走，你走。 卢老头忐忑地离开了岸边，回到了他的小木屋前。犀牛岛是一个大毒窝，吴刚一定在那里边喝了酒，又带上这个两姐妹回岛，喝醉了还半夜开船，能不翻船？ 哎，造孽呀！ 卢老头的心里头暗骂。吴刚跟那个可怜的女孩在岸边嘀咕了很久，那个女孩的哭声渐渐止住了。后来他们一起进了别墅，卢老头看见吴刚的房间的灯光亮了一会儿又熄了。 这个兔崽子害死了人还能搂着女孩睡觉， 卢老头感到一阵毛骨悚然。林中有一只什么怪鸟突然叫了一声，随后又是寂静。卢老头往湖上望去，黑沉沉的，什么也看不见。 773恐怖系列招魂，作者于以健，演播艾宝良，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张小英，明天继续播出。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长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请听七七三恐怖系列招魂。早晨，舒子吟来到底楼饭厅的时候，红鱼已经在那儿等他了。这饭厅很典雅，一张长条形的餐桌能坐上二十多个人。舒子吟觉得很冷清，便对正在送餐的雪花说：“叫大家都一块儿来吃吧。”他不知道佣人是不能和主人同桌进餐的。雪花礼貌地说：“不，我们待会儿再吃。”红鱼吩咐说：“ 武刚呢？去叫他来用餐。” 放在舒子吟面前的是一份西式早餐，一个煎蛋，几片火腿肠，两片烤面包，还有花生酱、奶油什么的，外加一杯咖啡。舒子吟想，红鱼的早餐习惯不一定是这样的，那这就是为他自己特意安排的了。这时候梅花走进来说，武刚的房门还没有开，可能还没有起床吧。红鱼对舒子吟说：“我们先吃吧。”刚用完早餐，卢老头走了进来，他低头附在红鱼的耳边嘀咕了一阵子。舒子吟看见红鱼的脸色一下子变得很难看。红鱼对舒子吟说：“你是回房还是到外面散散步？我去找武刚问一件事好吗？”舒子吟表示愿意散步，他走出别墅，空气清新得很，太阳还没有升起来，远处的湖水绿油油的，像一块玻璃。红鱼走进了武刚的房间，在客厅的沙发上坐下。“你这个混蛋，怎么老给我惹祸？”红鱼低声的吼。武刚胆怯了，只有三个指头的右手有点发颤。“ 老爷子，别生气，我已经都摆平了，摆平了。我把他从刘老板那儿赎出来，再给他一笔赔偿金，让他安抚家里的人，他都接受了。只是他怕刘老板再抓他回去，想就留在这里做事，我还没跟你商量呢。” 红鱼说：“ 清理花园吧。” 武刚看来已经安排好了。 “花园已经乱得不成样子了，并且以后也需要专人照料啊。”“ 你呀，如果不是你父亲临死前我答应过要关照你，我非得叫你滚蛋不可。” 红鱼的怒气仍然没有消退，他接着说：“ 你已经31岁了，是不是？该娶个老婆了。”“ 不，女人都他妈的是婊子。” 吴刚冲口而出，但立即知道说错了话，连忙改正说：“ 我是说像林子那种女人。” 林子是吴刚的第一个女朋友，吴刚跟她好了三年，从17岁到20岁。林子喜欢打麻将，有一次被别人出老千输了钱，吴刚找着那个人，一刀挥过去，便将那个人的耳朵削掉了一只。吴刚进了监狱，盼着林子来看他，可是林子一次也没有出现过，却跟另一个黑帮派的小头目好了。在吴刚出狱前夕，这一对小鸳鸯吓得跑到沿海谋生去了。红鱼严厉地说：“别提那些蠢事了，不管怎么样，你以后在女人方面要收敛点儿。”红鱼望了望紧闭的卧室门，又说：“去把她叫出来。”这是一个可怜的女孩，穿着一件武钢的大衬衣，见着红鱼便哭起来：“ 我妹妹死了。” 她哭着说：“她的经历很简单，在劳务市场上找工作的时候，她和妹妹一起被骗到了犀牛岛娱乐中心，昨天才刚到，柳老板叫他们陪那些赌博完了的人睡觉，吓得两姐妹哭着要走。可柳老板说，是花了5000元买他们回来的，要走得拿出这钱才行。晚上，武刚来要了他们姐妹俩，在来岛的途中，船翻了。”红鱼听得有点难受，他说：“那你就留在这里吧。柳老板那边，这位武大哥去打个招呼就行了。你姓什么呀？”“ 姓张，我叫穆丽，我妹妹叫水丽。我妹妹才16岁，我真不该带她出来。” 女孩说完又哭起来。红鱼安慰说：“好了好了，牡蛎啊，人死不能复生，我会叫人把你妹妹的尸体想办法打捞上来，安葬后你再带些钱回去，告诉父母你妹妹出了事故。”“ 我不回去，我没有父母，是婶婶把我们姐妹俩带大的。”“ 这是由你自己决定吧，想留在这里也可以。”舒子吟在岛边散步，举目远望，除了在前方有一座芦苇浩荡的荒岛以外，视野里就全是茫茫的湖水了。他有一种与世隔绝的感觉。他看见武刚和卢老头向水边走过来，他们跳上了快艇，迅速发动后便向湖心驶去。卢老头连上衣也没有穿，站在船头，那姿势仿佛随时要扎进湖水里去似的。在舒子吟观看湖水和快艇的时候，红鱼走过来，他说：“昨天晚上湖里淹死了人，他们去看看能否找到尸体。”“ 什么人呢？” 舒子吟吃惊地说。“ 啊，是武刚给这里找的女佣，来的时候船翻了，武刚救起了一个，另一个沉下去了。” 红鱼将事情的真相做了点修改，不过武刚的行为会让舒子吟很恶心的。 早晨的空气很凉爽，舒子吟又穿上了红鱼第一次看见的那件黑色丝裙，露在外面的肩膀连接着优美的脖项，有着玉一样的光滑和润泽。这湖上和岛上有不少丑恶的东西，红鱼想小心翼翼地保护着它不受伤害。舒子吟叹了一口气，说是要回阁楼写作去了。他说这样好的环境应该让论文写得快一点。红鱼约他下午游泳，他说傍晚吧，太阳落下去以后游泳会更舒适一些。在别墅的外面，他们与手拿扫帚的梅花迎面相遇了。梅花瞪大了眼望着舒子吟说， 你在外面啊，怎么我刚才看见你上楼去了呢？ 梅花说他刚才正在三楼主人的房间打扫卫生，听见有人在走廊上走过，他出门去看的时候，一个穿着黑裙子的女人的背影正好拐弯进入了上阁楼的楼梯去了。梅花当时认为是舒小姐回房，也就没有在意。接着梅花便下了楼，走出别墅来打扫门外一带，却抬头看见舒子吟和主人一起从水边走来。现在是早晨，太阳正在升起来，这种以前在半夜出现过的事情居然在早晨出现，红鱼感到了一阵恐惧。这一天红鱼体会到了时间的漫长。舒子吟在阁楼上写作，连午餐也是雪花送到书房去的。红鱼在别墅内漫无目的的走动，这里坐坐，那里看看，心里老想着傍晚将和他一起游泳的情景。可太阳在湖水上空像被盯住了一样动也不动，傍晚仿佛成了一个遥遥无期的时辰。这期间红鱼上阁楼看过舒子吟两次，因为他忍不住想看看舒子吟在写作中的样子。红鱼认为女人在从事于某种崇高事情的时候，她的眼神在世俗生活中是难以见到的。她曾经被护士和女医生的露在大口罩上面的眼睛强烈地打动过，尤其是在护理病人或者是抢救病人的时候，他们的眼神纯洁宁静，犹如天使。另外就是学习中的女性，读中学的时候，一个女生看书的眼神打动过她，那种在睫毛掩映下的眼波给她留下了长久的印象。当然红鱼上阁楼看舒子吟写作还有另一种想法，是想消除一下自己的担心，因为早晨她和舒子吟在岛边说话的时候，梅花曾经看见有一个穿黑裙的女人上了阁楼，当时他们都非常吃惊，立即上阁楼去查看，却没有发现有人来过的任何的痕迹。舒子吟认为是楼道走廊的光线较暗，一定是梅花看花了眼。他说没事。舒子吟说他甚至认为他的这篇关于哲学、宗教和巫术的硕士论文在这种氛围下写作还挺有意思。红玉觉得这是一个有着强烈的好奇心和冒险意识的女子，不然她不会接受他的邀请从遥远的大海边来到这内地的湖上小岛。 当然，这个女孩子的浪漫又很脆弱，那天夜里传出的哭声曾经吓得她脸色苍白，就是证明。所以红鱼在她写作中上阁楼看看，是担心有什么可怕的事在阁楼发生了，而自己还不知道。当然，看到这个女孩子平安无事，正专注地写作，或是查阅着厚厚的资料的时候，红鱼不便久坐。下楼的时候，看见雪花正在三楼的走廊上徘徊，便说：“这样很好啊，白天这楼上几乎无人，你就在二三楼多多走走，发现什么立即叫人。待一会儿啊，吴刚也就要从湖上回来了。”吴刚和卢老头是中午过后才回到岛上的，他们没有发现尸体。吴刚说：“哎呀，这也许要过两天才能浮上来的。前两天呢，有一个穿黑裙子的女游客淹死在湖里啊，后来你猜怎么着，根本就没有浮上来过。这湖水下面不知道有什么东西。柳瘸子说呀，有人看见过鱼精，有一只小船那么大，也许这个鱼精啊，在湖里活上上百年了。”穆丽此时站在别墅门外的台阶上，看见回岛来的武刚和卢老头正与红衣说话，他甚至不敢过来问问他妹妹的消息，他太恐惧了。他僵硬地站在那儿，他已经穿上了女佣的统一的服装，这种绣花边的米白色装束配在他身上还很好看，只是他的身体还处在恐惧的僵硬中，因此给人一种套着漂亮服装的塑料模特的感觉。红鱼将武刚叫到一棵树下，望了一眼穆丽后对武刚说：“从今以后你不准再欺负他，等他精神养好一点，尽快让他回家。你准备给他多少赔偿啊？”“ 2万元呐、啊。”“他没意见。本来也是一次事故嘛。”“ 给5万吧。”“就这样，等他走的时候给他，让他带回家去。”“ 武刚答应着，可心里不明白，这老爷子这回为什么这么大方啊。 红鱼走进了别墅，对正在擦拭楼梯扶手的梅花和桃花说：“新来的穆丽呀，你们要多关照她一些，她的妹妹淹死了，就让她跟你们一起做事吧，多跟她说说话，让他开心一点。” 两个女孩懂事地答应着，放下抹布便去找穆丽说话去了。 安排好武刚惹下的祸事，红鱼回到了三楼的卧室。雪花已经摆了一把椅子坐在三楼的走廊上，红鱼笑了说：“我看没那么严重吧。啊，大白天的不会有鬼魂出现的。” 雪花却一本正经地说：“不一定吧，梅花今天早晨不是就在这儿看见鬼影子了吗？以前听老年人说，鬼魂是在半夜出现，天亮前鸡一叫他就得回阴府去，那么梅花今天早晨看见的鬼魂也许是被关在这别墅里出不去了吧。” 红鱼说：“ 什么鬼魂呢？竟是瞎说。很可能是梅花看花了眼睛。我呀，不过是要你们多警惕一点儿啊，看看有没有什么小偷什么的。说到这儿，红鱼又抬头问周围的人说：“哎，你们都看见什么了？”梅花说：“她和姐妹们都在别墅外边乘凉，当时整个别墅里没有人，只有小胖子在厨房里制作京味炸酱面的调料，因为舒小姐说过喜欢吃这种口味的面条。但是厨房在底楼后面的角落里，他根本看不见有没有人在别墅出入。梅花他们几个乘凉的地方倒是正对着别墅，但除了看见舒小姐进去换泳衣以外，没有看见有另外的人进入。不一会儿，他们便听见了舒小姐的惨叫声，他们立即跑了进去，大家都往楼上跑。梅花想到都是一帮女孩子，她不放心，便跑到厨房去叫来了小胖子。小胖子说他在厨房里怎么没有听见声音呢？大家跑上楼，在这里看到舒小姐已经倒在地上。正在这个时候，楼梯一阵乱响，武刚和卢老头惊慌地跑上楼来。红鱼站起来，怒不可遏地吼着：“你们俩到哪儿去了？”武刚说：“在岛边钓鱼呢，我什么都没听见呢。这还是卢老头感觉到楼里有动静，那我们俩才跑回来的。我真是白养你们了。”红鱼有点丧失理智，他骂出了一句从未说过的话。吴刚的脸上觉得有火苗在烧，吴刚的心里来了牛劲。好，其余的人跟着我，一层楼的清查。 773恐怖系列招魂，作者于以健，演播艾宝良，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张小音，明天继续播出。